是晚，藏眼泪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 点播这首歌都没有成功，终于在2月14号这个晚上圆了梦想的 How Shore 朋友，开心了吧？修炼爱情，是啊，这个日子就提醒我们要做更好的自己，才能够拥有对的人和更好的爱情。所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也是要送给普天下所有有情人， How deep is your love。在这里呢，也提前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狗年旺旺。全新的一年当中，韩立继续帮助各位传递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祝福。稍后是男左女右，我们狗年再见。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rom me,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. And